来了， 回来了，你又何话讲？ 上不安头，永远不见父母之意，忘不了啊， 居意忘不了 啊， 哎呀，居意忘不了啊，大姐，他的父母居意忘不了，不恋得很呐、